里外水域的靶标，形容国防科学院今年两次试射都取得成功。金正恩视察之后敦促军方科学家进一步实现军队现代化，加快努力，令北韩战略军事力量稳步增强。南韩和日本对北韩再次试射深表遗憾，美国和欧盟谴责北韩试射威胁地区和平，中国呼吁各方不应闯出定性或者反应过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438点，成交金额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3点，升1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2，升14.2；美团系223.6，升15.6；中海油9.28，升7.1；京东集团299.8，升24.8；友邦保险80.05，升1.45；阿里巴巴130.2，升4.6；快手84.15，升3.65；药明生物91.9，升4.25；汇控系52.2，升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6，英镑10.634，瑞士法郎8.446，澳元5.624，加元6.207，新西兰元5.293，欧元系8.867，每百日元对港元6.7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17点，升四百九十五点。港金报16,9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21美元，卖出1,81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坳头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锦河路噶。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坳头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锦河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落返沙宣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基督教坟场对出。在九龙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上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鱼干线收费站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再提一提大家，有个爆水管在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段南朗山道，而家快线就需要封闭的。另外马料水的创新路，由于有渠务工程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的慢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刚才讲了，现在讲回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没有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Take your mind, let me shake your mind.

係 拖屎。 比對一下咧，我覺得真係嘅，真係。你其實比佢仲長少少添。 你可唔可以俾我拉你嘅頭馬？ 但你派我出去参加咩赛事先？我未必有把握。 其实如果你每一次你都输，其实都 OK 噶。 唔会。佢参加嗰个叫吃赛，你知唔知啊？即系大家斗慢嘅。 因为我真系记得咧，嗰阵时好耐好耐之前咧，有一只咧喺日本嘅马，唔知叫唔知春丽定系唔知乜嘢，好奇怪啊个名。你有冇隐约听过？佢每一场都跑，每一场佢都好落力，但系每一场都输。 冇紧要噶，因为佢有参与啊。 冇错，但系啲人反而到最后屘就系支持佢啊，希望佢有一日佢会赢。 我知唔知我细个时候咧， 好热血啊！呢件事 好正。 我细个时候，我阿妈咧就觉得咧，童子手啊嘛，耐唔耐就叫我嚟阿继同我画一只咁样，因为嗰时仲有嗰啲我妈仲有买赛马嘅，而家冇啦。咁嗰时我成日见到一只马咧，我觉得佢嘅名好好，叫尽我所能。 尽我所能， 系咪好气啊？听个名，我尽量啦。 系啊，我最好噶啦，其实我点啊？系啊，我已经跑得好快啦。 结果你知唔知点啊？不过最后都有个悲剧嚟。崩咗， 哎呀！ 因为佢跌亲咯，嗱，早排跑马地都试过一单噶， 有啊， 意外噶，所以对马嚟讲好唔开心噶，系啊，所以尽我所能，最后尽我不能咧，咁就冇咗啦。 佢有尽佢所能， 有尽我所能， 喂，跑到脚断， 死埋， 你谂下系咪先？真系好唔开心嘅。 不如你叫尽我所能 DJ 啊，好唔好？ 你不如就叫做尽我所能啦， 好唔好？ 系啊， 咁咪 都卖 best 英文， 唔系能，佢都唔肯应，咁样都唔肯应承，佢写住。我或者不能，佢个全名我或者不能， 点都有个能字喺度。 先嚟尽我所能先，再唔得嘅话就再降级。 叫或者不能， 系咪有降级噶嘛？系嘛？即系啲马 或者不能，或者是能是不能咁样。 系啊，你叫猜埋 best 啊？ 猜埋 best， 猜埋 best， do my best， 猜已经猜啦，仲要猜 your best， 好攰啊！ 已经 系 好牵强， 系啊，好牵强啊！ 猜 就系啦。 猜 to do my best 啊，系啊，猜喂咁样咁长，猜 to do my best， 或者 do my 猜 my best， I try to try and my do best， 系啊，得啦， 喂，早晨啊，开始我哋三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啊。湿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73%。星期三嘅早上啊，10:16，今日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北风啊。而家至到晏昼1:00。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今天我们三个一直到晏昼1:00都是风骚的时间，哎，来啦来啦来啦！一首英文版本，来自中文哪首歌曲记不记得呢？冇错，就是Sandy 林忆莲唱出嘅《1分鐘都市》，转转嚟听听啊，好嘛？准备所有听紧嘅，无论系揸紧车、喺屋企、买紧餸、行紧街，或者 hea 紧，冇所谓啦。同埋啲小朋友，由今日开始好多又留翻屋企咯噃。Uncle 强强，压翻条片啊！ 又濑尿。 甩咗， 着翻红红裤， 系啊，要着红红学习裤， 甩咗啦条裤， 哎呀，搞到啲嘢出嚟添。 Bye. 宣布咗呢一个幼稚园同埋小学咧，就可以咧由今日开始啦，或者星期五之前咧，就系、是、停止面授啦。咁样唔知啲家长会唔会拗爆头？点算好咧？嗱，咁你个姐姐帮手冇所谓啦。 系啦， 咁你冇姐姐嘅，突然之间哦，原来咧佢啲马骝仔咧系咪留喺屋企？咁、今日咧听呢个一台嘅时候咧，我听到主持人都访问啦，各位校长啦。我唔记得咩名咁叫啊！你觉得啲家长可以点咧？咁佢其实佢都唔系好答到嘅。佢就话咁都两年啦，因为疫情咁啊，相信大家都有咗经验噶啦，都应该懂得点样去安顿屋企嘅小朋友啦。咁、我今朝揸车啦，唔知喺咗有冇见到啦？我见到有啲幼稚园都仲翻学嘅、可能佢谂住翻多一日半日，或者到星期五前先真正停啦。咁、因为而家特首话星期五前啊嘛， 系啊，等你哋可以有啲时间走站啊。 系啦系啦，有三日咯咁样。我今朝见到仲有啲小朋友咧，细细个幼稚园咧都有坐校车翻。翻学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一石激起千重浪，跟住我又会担心咩咧？就系校车司机们啦，咁又唔开工，冇得开工咯，因为好多系送我啲细细个嘅啫嘛，又点咧？咁呢个真系唔知道啦。但系如果对于小朋友嚟讲，突然之间多咗喺屋企，啊，咁唔知做啲咩咧？如果做爸爸妈妈嗰啲，系咪冇人睇噶咯？孔父啊，孔父，不过对一换孔父啊，点算咧？咁样啊，咁啊，讨论区有个妈妈咧就话：，哎呀，我个人真系唔好啦，咁样，咁佢摆。喺讨论区问大家意见啦，咁样，咁佢就话咧，因为佢两公婆都攰嘅，翻工嘅，夜晚咧佢细细个嗰个叫 B B 啦，半 B B 都会扭下计嘅，咁有时咧就叫工人，喂，你夜晚两三点帮手氹下佢啦，我哋要瞓啊，都要翻工啊，咁样。咁咯，咁但系个工人咧诈瞓嘅，佢诈。 工人真系好攰啊！ 你点证明佢诈瞓啫？嗬？ 咁夜晚两，因为你叫佢叫唔醒嘛。 系啊，你敲门嘅话，唔睬你嘛。 你敲门。佢冇開門，即係佢瞓緊覺，但你敲冇理由會唔醒㗎嘛。 咁啊係。 咁囉，不過呢樣嘢真係好爭議性嗬。即係我又覺得嗱，你第二朝返工啦，工人第二朝都要返工 嘅 啫。 因為你 expect 個工人有啲乜嘢嘅話呢，我就轉介俾佢幫我手做㗎嘛。 係。 係咪？但其實有時候會諗下，就係話其實佢即係工人都係人㗎嘛。即係工人姐姐其實都要瞓㗎嘛。其實有時候如果有啲嘢作為爸爸媽媽能夠做到嘅，係咪應該都要即係自己要準備返同埋要負責返呢？ 同埋唔好低估做家務喎，你諗住喂我又出去做翻工，你喺屋企做喺屋企做家務咧，其實嗰個叫做精力嘅消耗都唔少噶。 係啊， 其實又要睇住小朋友。 阿女主人都有講嘅，佢就話：但我平時對佢好好噶，我晏晝我可以俾佢瞓晏覺。 我平時對佢好好。 所以佢就夜晚黑嘅話，個 B B 嘈下嘅話，我咪想叫佢幫我睇下咯。 點知佢又再瞓 啦咁樣。佢就話：好嘅嘢係咁嘅話，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會取消佢瞓晏覺嘅時間。咁又何必咧？ 因為佢話佢平時都有俾個工人瞓晏覺嘅。 呢個特徵，我覺得係。 係啊，你對佢好係。是应该的是吧、 啊、 又不要因为他只不过 是 间不中的就是阿女吵下是吧跟着你那一天生气的话你又将这样东西就收回、我觉得这样你只会令到大家那个关系不好呢、其实还麻烦。 怎么看啊是不是、大哥怎么看、 第一我们这些呢心思细密。系啊，个 B B 女咧，点解要喊咧？要 答佢， 要了解 守佢啦。佢每嗰样嘢都要我，因为爹哋有钱啦，我心思细密，我样子英俊啦，我又浪子，佢通常都系加啲咁样嘅嘢喺前边嘅。 唔系你即系个 B B 女， 你呢啲嘢系会令到我嬲嘅，知你唔好咁样讲啲你自己唔系嘅嘢。 唔紧要，唔紧要， 我系会扯咗 心思细密， 系会成个身咧。 我唔觉得 系啊。 你话你心思细密，我唔觉。你话你着住丝袜，我都反而会相信多啲。 冷汗 知 點解？ 盜汗， 盜 汗啊！我想講咧，真係個 B B 女喊咧，如果嗰個家長都起身啦，你氹埋佢咯。同埋兩歲，我覺得 其實冇 係嗰啲， 佢醒得咧有啲原因嘅。 我知啊，所以就係話點解佢醒咯？ 嗱，例如佢 肚 餓啦，肚餓咁你喂啦，咪要開奶噶嘛？ 兩歲仲要飲奶嘅，因為我真係冇咁嘅經驗啊。即係嬰幼兒，我覺得就情有可原。即係嗰啲， 無論係開奶又好，俾嘢佢食好，你唔係即刻闊一聲變出嚟噶嘛？你都要整噶嘛？ 係啊， 咁你整個過程啦，你喂嘅過程啦，嗱當喂奶先啦，喂完咗掃風啦，咁跟住唔係即刻瞓得著噶嘛？你大人食完嘢都唔係即刻瞓得著啦，咁可能 唔係我都要有人暗噶， 我知 邊個暗你瞓啊？係嘛？邊個暗啊？系啊， 你边个暗你份 啊？ 我想问， 我想知佢点答我。 佢点样暗啊？ 系 咪同你做一条红红裤，跟住拍下拍下咁啊？ 扫下背脊啦，系咪扫行行啊？嗰啲叫做。 我冇听过。 你冇听过？ 咩叫扫行行啊？ 你冇睇执到宝啊？执到宝佢就觉得，哎呀，我上鬼上身啊嘛！ 系啊， 就通过两鬼上身嘅时候，就会嗰个细路仔上身噶嘛，跟住就会叫啊， 我要扫行行， 我就扫行行啊，哎呀，有蚊子公眼啊！扫行行啊！佢就扫佢个背脊啊！ 痕痕 好痕啊嘛， 粗痕痕， 粗痕 痕， 细路仔讲 嘅 笑话， 蚊子 公咬啊，蚊子公咬咪痕痕咯，粗痕痕咯，系啊系啊，你记唔记得阿蛋有只歌叫咩啊？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细路仔真系会噶，夜晚咧你帮佢拗下拗下佢就瞓噶啦。 其实大人俾人哋拗下都几好瞓。 原来马老师而家都，你想而家拗咩啊？ 唔系，我讲真， 拗 脑啦，拗钱啦， 拗钱，拗水， 系啊， 拗水。 但系我真系试过一次，嗰啲唔使拗。 而家咪系 啦，而家呢刻系， 每日都有三个钟 喺度吹。 咦，我哋做咗佢阿爸喎，我哋帮佢，我哋帮佢拗喎，系喎。咦，你而家拗紧狠狠喎，原来。 系啊，有蚊子公咬啊！ 但系扫背脊真系好舒服， 系咧。 你仲记得 咁一生？ 你最近有做过咩？阿妈仲 帮 你扫紧 啊？ 阿妈咯， 梗系另一半啦。 你唔记得咩？ 唔系啊，佢另外一半啦。 另一半扫，我真系试过一次。 阿妈应该唔会扫 你另一半都要瞓嘅啫，你要另一半。 唔系嗰次我真系唔记得， 佢阿 妈 应该 系 会扫出门口。 哦，就唔会扫佢背脊。扫 咗啦，扫突 扫到背脊啦。 死都唔 点样舒服法啦？扫背脊。 好快瞓着， 系啊，真嘅， 真系，系 真 系， 因为我而家都有嘅。 你真系啊？ 有嘅，因为有时坦白讲，你有啲位其实你真系拗唔到嘅，因为我哋有五十肩啊嘛。咁 关事，人嘅构造系拗唔到背脊嘅。 唔系，应该。 如果 唔系， 世上唔会有不求人呢支嘢啦。 唔会，真系拗到嘅。其实如果我哋都系当我哋啲手已经开始拗嘅，你先至拗唔到嘅啫。咁样我有时我就会尤其中间嗰个位，咪喺个鸡翼中间嗰个位， 轻轻慢慢扫，慢慢扫， 系啦，唔使好大，唔需要索索索索。 好似啲猫爪长， 但系轻轻温柔， 系轻轻咁样揾啲嘅指甲俾佢拗下你， 系啊，哇，好快瞓着， 我就羡慕你啊嘛，原来你而家最近仲有 一次咗 N 年前，试过一次就一生人， 你扮病啊？ 唔系， 嗰次你咩事啊？嗰次 真系唔记得咗， 你摆咗你咁好嘅， 摆咗$500台面，边个同我扫杯啫？十几个人唔识嘅，垃圾婆都埋嚟，我嚟啊！ 敲门， 阿斌哥，斌哥，我嚟， 我 帮 你 扫，加少啲钱入嚟，发嚿水得唔得？ Some say love, it is a river that drowns the tender reed. Some say love,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your soul.Some say love, it is a hunger, an endless aching need. I say love, it is a flower, and you, it's all. 呢首叫 The Rose， 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星期三嘅早上，我哋今日风骚范围有乜嘢呢？就系、是、客家婆。 系啦，今日我哋有突击测验， 突击测验。我又谂咗一个好绝密嘅名 字。系啊，做咩啊？马面咁长系咪啊？ 唔话你听。 OK， 好，十点半啦，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角枫林花园第三期的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早上结束，随后进行执法行动。政府共检查大约25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进行强制检测。至于早上6点半已经完成的强检行动中，有大约75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提醒无应门的大约30户居民，看到政府张贴的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查，以排除病毒在小区内可能有机会继续传播的风险。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说，当局现时在屯门区进行大规模检测工作，有助找出区内隐形传播链。屯門區先後出現多個確診或初步確診個案。林偉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屯門區檢測人數多，他建議區內一些外出工作的人士可以到其他社區中心預約做檢測。屯門區議員黃鴻銘在同一節目說，不少街坊鼓噪，因為近日要在寒冷天氣下輪候幾個小時等候檢測，又認為安排混亂，未能分辨出哪條隊是排強檢，哪條隊是排自愿檢測。不過他說政府反應都快，今日增加檢測站，希望情況會改善。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38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前一日多近1300宗，再多52宗死亡個案，累計超過674800人確診，6166人死亡。韓聯社報道，檢測量在週末過後回升，令病例重新反彈，但是政府上月起加強防疫措施和提高新冠疫苗加強劑接種率，令新增病例保持下降趨勢。北韓官方媒體證實，北韓成功進行高超音速導彈試射，領導人金正恩近兩年來首次到發射現場視察過程。韓聯社引述北韓勞動新聞報導，測試試射的高超音速導彈命中1000公里外水域的靶標，形容國防科學院今年兩次試射都取得成功。金正恩視察後敦促軍方科學家進一步實現軍隊現代化，加快努力令北韓戰略軍事力量穩步增強。南韓和日本對北韓再次試射深表遺憾，美國和歐盟譴責北韓試射威脅地區和平，中國呼籲各方不應倉卒定性或者反應過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4点，升425点，成交金额5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4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8，升12.8。美团222.8，升14.8；中海油9.22，升6.5；京东集团301.6，升26.6；盈富基金24.28，升4.2。

喂，翻嚟风骚范啦！头先我发觉咧，李丽瑞所讲嗰句说话咧，真系好好啊！马老师，你第时试下用多啲呢句，就系、是、try to try 啊！我试下试下啦，咁样样。 try try 咯， 唔该搵嗰只梅艳芳嘅碟，好啦，我试下试下试下试下搵啦，咁样咁系咪？咁听落去咧就比较保险啲。 系、 嗯、 啊， 有时都系咁嘅啦。老细叫下属做嘢，可唔可以咁样？个下属冇话我试下啦，冇、 啊、 得试喎，做就做，唔做唔做嘅啫，系咪先？咁但系咧， 听咩人啦、 啊？系咪啊？你有冇试话嗱？你又做过老板啦，你又做过职员啦。阿、啊、马小群先生系嘛？ 吓、你做过马老板嘅？ 佢做过，佢开过一间好庞大，有几个职员嘅办公室噶， 好厉害。 系啊，起码有四个定两个嘅职员噶，好、 哦 啊、大间有间， 系咪啊？ 系咪马老板？你嗰时你喺东莞嗰时开过一间， 系 叫广告宣传制 公司， 作大 你就 爬 马溜溜就谂法，爬马溜溜。 溜溜就系 佢系跑马，跑马， 佢系跑马溜溜啊，佢马啊嘛，系啊，有一只马同埋有几个溜溜， 溜溜 佢啊，佢日日坐喺马会外面跑马嘛， 有啲渣渣低低，真系请溜溜溜溜翻嚟帮佢做嘢啦。 唔系佢系跑马经，跟住溜溜走， 系 走 鬼都系，冇错。 点解呢个公司名正喎？ 跑 马 溜 溜 系咪？ 系啊，我中意呢个。 唔系 嗰阵时，作为老板咧，你见啦，如果你叫员工做嘢，佢系试下咯，即系好似嗰啲咧都唔系好肯定嗰啲，你会唔会即刻扣分？ 你系咪冇请过呢啲咁样嘅？ 我请咗一个最经典嘅，有个男仔 衰过你啊！哇， 衰过我， 咁都唔系人嚟， 做 你 知啦， 唔系人嚟。 喂，你知啦， 难啫， 难， 我即刻全世界最难嘅人揾唔到， 冇错， 系。 开心完未啊，两位？ 我好开心啊！ 个节目未完，我都未完，直至一点，我都系咁开心。 系啊，完咗我都咁开心，我谂翻都开心。 我人生就系咁开心。 系啊，特别 恭喜两位， 阿提你嘅嘢， 开心完未？喂，佢有啲酸溜溜， 系咪啊？ 佢好似有啲唔抵得。 系啊，爬马溜溜，酸溜溜。嗯，爽。 咁讲埋你嗰、那个，你讲埋你个员工先。 佢五呢啊，我真系有啲 忍唔住啊，系嘛？我有数行行嘅感觉。 阿马彬彬，快讲啊！ 讲啊！你学你 我。我最最经典嘅咧就系真系请个男仔， 男 仔我谂廿岁到咧，即系啱大学毕业嗰啲。 系 吓，你而家国内嘛？ 国内东莞吓，我哋做嗰间公司你知啦。 佢做咩噶？ 佢做嗰陣時好似係一個，我哋俾佢做一啲唔係聯絡 coordinator 上下啦，即係打電話啊，揾客啊， 聯絡啲做道具啊，就搭景嗰啲咁公司。 你覺得佢點啊？ 都唔係難做啫， 係啊，絕對唔難做，坐喺度唔出聲嗰啲人嚟嘅，我真係唔係好中意。 咁你點解請佢啫？ 唔係佢坐喺度唔出聲，你點能夠擺佢用呢個位啊？ 唔係同埋你冇面試， 你 冇聯絡 人噶嘛？ 你面試佢嘅時候，佢講唔講嘢？ 講面試梗係講嘢啦。 但你都好奇怪喎，你請個咁嘅人嘅話，佢不得人聯絡，咪打電話佢就人哋喂喂， 有冇人啊？係 啊， 即係聽到呼吸聲， 打電話嚟整我喺度。 喂，系咪 够？ 系咪爬马溜溜公司啊？ 够啦！哎呀，你好似一个耳仔， 唔系咁好咯。 我知 道 梗系 啊， 点可以讲嘢啫？ 我真系唔明。终于有一日，佢走嚟同我讲嘢。我真系唔知道。佢话阿黄生，我话咩事啊？我终于出声咯， 终于听到。哦，原来你识讲嘢嘅， 系。阿黄生，喂，咩事啊？ 你唔知佢叫黄彬彬， 我唔知，我成日记错咗佢系姓马或姓龟。 OK， 等下先。阿马生，马先生，请问你我六点钟可不可以回家？ 咩？六 点钟可以回家？ 我六点钟可唔可以翻屋企？我望住佢，咩事啊？佢话阿妈打电话俾我，问我六点钟。 妈妈打电话给我， 问我 六点钟。 六点钟可唔可以翻屋企食饭？ 可以回家吃饭吗？ 我什么事啊？我话冇啊，阿妈净系问我 食饭咯， 系啊，食饭咯。 喂，但我想问佢正式几多点放工啊？ 六点咯， 咪系咯， 佢只系话叫六点放工啫嘛。 咁 点解要问你？ 但系因为有啲嘢未， 即系而家你一阵间要问。Wendy， 我一点可唔可以走啊？咁做完节目你咪走、啊、 ？Ridiculous！ 你点可以做完节目就走？ 唔系，因为我哋咧嗰一轮咧有啲嘢跟紧，其实咧我冇乜所谓。 佢知道六点钟系一定唔走得嘅，所以佢先请示你。 咁佢 都 系一次半次啫， 系啊，因为同阿妈食饭，可能要紧咧。 佢我咁啊话你系咪有事食饭啊？即系如果你话阿妈生日， 系啦，阿妈生日啦，或者系 系啊，咁佢话唔系啊。 哦，普通食飯 係啦，阿媽仲話 或者阿媽煲咗湯咧，有時一次半次，我覺得 同你講得咁清楚啊嘛，黃老闆， 你兩個真係叫我做咩 嘅？ 我俾佢走啊！ 辛苦唔係你間公司都 無法可收拾的一對手，人哋煲湯煲得咁辛苦，你一次半次你唔 嗱，如果佢當日唱完呢首歌，佢即係話。我唔会系咪我翻去你屋企饮汤？ 我都想饮你阿妈啲汤。 咁知咧，你冇放佢，俾佢走啊！ 总之我叫你走啦，咁你叫你走啦。 咁跟住就话佢系最懒啊！你又知 唔 知 佢 最？ 唔 系，我最我觉得系呢一啲咧。其实我唔系话佢懒，我只系话咧，喂，你走定唔走咧？其实你真系可以自己揸主意嘅。你自己譬如话 佢 嘅 罪名 系 咩？咁你觉得佢 我唔系我只系觉得我唔系话罪名。 你 call 佢出嚟点啊？因为咩？ 因为我觉得呢啲后生仔咧，我觉得你应该有即系自己嘅权力。 唔系，我觉得佢尊重你，佢先问你。 系啊， 因为佢可能知道呢一排真系大家会做到七八点，咁佢自己提，佢觉得提早，佢又冇提早。如果你跟住你正式系六点放工噶嘛，佢都问你。 因为你有个 project 跟紧啊，佢知道六点钟应该大家未走 啊 嘛。 冇话佢，冇闹佢， 定系锡佢一啖咩？ 捉住埋算， 个乖猪猪 翻去啦，系啊，俾个鼓励嘅眼神佢，系咪？你 咩鼓鼓眼神啊？ 鼓励嘅眼神， 我听到个鼓鼓眼神， 我听到个鼓鼓眼神， 咕咕咕咕咁样。 可唔可以示范点样叫鼓鼓眼神啊？ 唔好示范，唔好真系唔好示范。唔系，我只系话咧，因为而家嗰啲年青人咧，我唔知点解吓。如果我系佢咧。如果普通食飯咧，我諗我會做埋嘢先走嘅。 哦，咁即係你心裏邊都係嬲佢嘅。 我唔係嬲，我只係覺得。 但系我又 覺 得，哦，即係你會覺得就係 做 埋 唔知幾多， 唔值得為一個普通嘅同媽媽嘅食飯， 係只係佢真係只係打馬嚟叫佢。其實咧潛即係潛台詞咧就話唔好咁辛苦啦。翻去佢食飯啊，唔使咁辛苦啊！ 咩啊？呢個係咩啊？你媽媽佢媽 媽嘅潛台詞， 解讀佢阿媽嘅心。 哦，即係佢想話俾阿黃老闆聽，其實阿媽媽覺得我喺你呢度打工，我好辛苦。所以咧就係我可唔可以揾一日早少少準時翻食飯啊？ 係啊， 如果佢唔係晚晚咁樣咧，我覺得可以接受。 我覺得可以喎。 咁或者阿媽今日真係煲咗啲比較重要嘅湯咧，真係好想佢飲。因为喺老人家眼中咧，饮热汤先有用嘅。你留翻煲翻再庆翻热，佢觉得唔好噶。咁你咪尊重翻一颗慈母的心咯。 O K， 我 咁同佢做嘢冇关系啊？你点解要觉得佢个工作态度有问题咧？ 因为其实佢都系唔系好主动嗰啲人嚟嘅，即系整体嚟讲。 我 觉 得系因为你对佢 就数好多嘢， 你已经有啲 唔 系好 主 动 啦。平时又会打喊路啊，系咪？仲呼吸添。 有个妞妞同佢打，我就哎呀，黄老板啊，我今日咧。系啊， 想早啲做 啊！我爸爸生日啊！ 我想买个 花 俾佢， 我想买个花俾佢啊！我譬如五点半，或者五点九走都得嘅。 走啦走啦， 系咩？即系我觉得系会有咁嘅分别咯。 我全部即刻执嘢走， 结果我冇讲到我段嘢， 系咪衰？ 系全部走，全部走，唔好做啦！ 嗰啲嘢， 唔好做啦，唔好做啦！ 老板嘢重要啫，大佬， 咁啊系， 我让下路啦。 冇错。王老板大过天真的，我单嘢都冇得讲，翻嚟网上 我走啦， 听日先讲。 16度气温，相对湿度73%。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呢一首 Something Got Me Started Simply Red 嘅歌曲，带嚟呢个环节。网上情，一间乡间小学。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一间师范大学那里。有一班未来的老师就来毕业了，大家都在谈找哪间学校好啊，大家都想找一间大一点的出名一点的人工高一点的学校。但是其中有一个叫娟的呢，就说我要回乡下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蛤，我们去过你家了，在大巴山的最深处，汽车20里以外就已经驶不到入去，行入去了。村里面是非常穷的，大家都笑着说你这里应该是全中国最穷的地方。阿娟现在读完书之后轻描淡写，不再在大学校教，回去个穷乡僻壤，不是吧？阿娟将她小时候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当她读这间小学的时候，这间乡间的小学只有一个级别，一个老师，13个学生。这个乡村的老师是一个男教师，将他们由一年班教到六年班。在小学就来毕业的时候，有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这间茅屋的教室火烛，13个小孩都很害怕，因为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这个老师一路大声叫，不用怕不用怕，一路逐个小朋友背着跑出去。他自己的衣服头发都开始烧窿了，但他没有放弃，也都没有怕。到最后教室里面只剩下两个同学。老师再一次冲出去，毫不犹豫抱起一个就冲出去了。这个时候火势已经烧到整间屋就来冧了。老师摆低了这个，跑入火场救最后那个。可惜当他跑入去这个教室的时候，嘣一声全部东西冧了下来。这个老师和最后的学生出不了来了。然后娟就问其他同学了，你知不知道那个老师最后没有救得到是哪个？是他自己的女儿。他为了救那个同学摆低了自己的女儿，甚至跑回去的时候已经走不回出来。我就是他最后救那个同学。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回去教这间学校代替这位教师？生命的教育不是只是讲道理，不是只是教他们识字，尊重生命，关心别人，同样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课题。 这夜难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 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 嘛，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的会越听越开心的。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两位零钟之后早上十一点钟，今日多云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啊，未来数天仍然持续清凉。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有雨嘅，嗱，我哋翻嚟咧就会有 一位嘅朋友咧会出现啊，同我哋讲讲有关于嘅咧就系啲小朋友吓有机会会面对一啲嘅 啱晒，知唔知点解？因为今日开始小朋友放假啦嘛， 系啊， 系啊，咁于是咧就会喺屋企咧冇人陪佢玩咧，有时会扭计仔啊咁样样吓。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位临床心理学家吓魏思贤吓上嚟同我哋咧倾下偈。讲下咧爸爸妈妈嘅教导方法，我觉得咧而家新世纪一样嘢好好嘅，就好多爸爸妈妈咧唔会第一样嘢打下闹咁样，亦都明白呢一样嘢唔系一个直接嘅，可能会有少少啊表面上嘅收效， 即刻咯，第一时间 咯，系啦系啦， 收声， 系最中意讲呢句说话咯，收声咁样吓，咁啊但系会唔会啲更好嘅方法咧？咁有时都可以听多啲吓，即系啲专家讲啊，咁之后就多啲方法咯， 系， 甚至乎可能有啲嘢你都要留意一下嘅，系咪？就可能因为大家都系会。清楚知得多啲，咁譬如好可能就系啲嘅小朋友嘅心理障碍啊，可能咩叫自闭症啊，又或者甚至乎系啲咩读写障碍啊等等呢啲咁嘅问题咧，一阵间都可以同你嘅专家 讲。因为咧，如果你细个嘅时候咧唔好啲教咧，可能佢大咗咧有人拗背脊啊、扭计啊，系啊，又话 就以为佢系要扫行行啫，但系其实可能佢系 其实又唔系识扫背脊喎，佢唔系我唔系拗背脊，拗第度边度先得，我都唔知边度。 拗水吹 喎，要拗水吹啊！你琴日周围拗下睇下中唔中啊？拗都中就唔行， 我都唔知我边度行。咁样咯，系咪？总之周身都痕咯。 我谂你哋两位阵间都要见下心理医生。 我怀疑我有。 你哋两个先严重。 我真觉得系。哇！你使唔使成个眼镜就起晒毛啊？ 我啊，同你做得节目多，我日日四点钟又睇心理医生嘅。我睇咗好耐啦，冇话你听啦。系姓黄嘅黄绿医生啊。 咦、哎？我又睇佢喎。 系咩？ 我又睇佢。 睇完之后佢俾翻钱你。因为发觉佢就系你睇医生，佢好开心。 医生唔知点解咧，我好中意勾水吹，唔知系俾我朋友传染到咧，系咁样咯。 明白。 咁啊， 当然啦，除咗你话一阵间有一个钟头嘅一个访问之外嘅话，咁啊喺最后尾嘅嗰种嘅话，一样都系咁精彩嘅。 除咗客家婆，仲有琴日嘅故事嘅延续。咁另外，其实琴日个角色咧最尾出现咗嘅，就系呢个男主角阿峰嘅发妻吓。 系啊，阿雪啊， 废啦，佢要去美国，咁佢而家个老婆点算咧？系咪要退位让贤？但佢唔捨得嘅，佢為了佢犧牲咗好多嘢嘅。 上一集講到咁樣，下一集究竟哇，真係劇力萬軍啊！ 嗰個淫邪嘅公頭會唔會再出現咧？ 冇錯啦！ 啲人話你演呢個角色簡直係即係出類拔萃， 入型入格。我第一時間都俾個手指公佢，係 啊，最佳壞人獎啊！係 啊，非你莫屬啊！ 一日多近1300宗，再多52宗死亡个案，累计超过674800人确诊，6166人死亡。韩联社报道，检测量喺周末过后回升，令病例重新反弹，但政府上月起加强防疫措施，同埋提高新冠疫苗加强剂接种率，令新增病例保持下降趋势。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9点，升440点，成交金额6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3点，升100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473元，升13元；美團224.4元，升16.4元；中海油9.28元，升7.1元；京東集團301.2元，升26.2元；阿里巴巴130.9元，升了5.3元；盈富基金24.3元，升4.4元；友邦保險81.05元，升2.45元；快手84元，升3.5元；藥明生物90.45元，升2.8元；比亚迪股份251.8元，升10.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7，英镑10.636，瑞士法郎8.444，澳元5.624，加元6.212，新西兰元5.292，欧元8.8677，每百日元对港元6.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4。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8点，升525点。港金报16,9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22美元，卖出1,81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的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比较挤塞，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牛头角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的快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朗平路朗平村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收工之后，简爱为每个人打扫座位，无意之中见到梁冰台下面有一本书，就随手执起嚟。梁冰咁啱翻嚟，就一口咬定简爱擅自攞咗佢嘅嘢，仲要揾总监告状添。 国剧830《星辰大海》， 1月1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喺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唔好将无形嘅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嘅音量，练习嘅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喺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翻嚟我哋今日嘅访问时间啦。咁最近咧，即系大家知道啦，由今日开始咧，小朋友啦、幼稚同埋小学咧都留咗屋企啦，吓咁于是咧就可能对啲爸爸妈妈都有啲压力嘅噃，所以咁啱咧，我哋就邀请咗今日咧一位儿童嘅临床心理学家吓魏思贤咧上嚟同我哋倾嘅。 欢迎 Andy， Hello， 大家好。 头先我都有问到，就话突然之间咧，小朋友咧全部啲怪兽仔唔使翻学啦，点算啊？你哋嗰个中心会唔会突然间多咗一轮问你？ 都会啊，其实因为我哋。譬如我哋中心除了做治療啊、評估啊之外，我哋都有另外一啲課程嘅，咁所以佢哋冇得翻學嘅情況下，爸爸媽媽都即刻打嚟話、啊，睇下有啲咩課程可以俾小朋友上，唔好留喺屋企啦。 但係呢一樣嘢，有啲咧人都會提出一個叫質疑嘅，就係話喂，其實唔使翻學就叫你留屋企啊嘛。你如果又出咗去咩老鼠樂園啊？去翻啲最多 人， 系啊，去中心上堂、興趣班啊，咁其實呢一樣嘢同你翻學有乜分別咧？係咪先？所以其實呢樣嘢係有得拗嘅，就話喂，其實你係唔應該出街嘛，驚你傳染啊、感染啊嘛。 咁但 係 真係要有人睇住嘛，我又唔可以獨留兒童在家。 係啊，所以呢一樣嘢係難嘅， 好難搞喎、啊。 冇、啊、錯啦， 所以知道啲家長係辛苦嘅，係咪？但係冇辦法，係咪？ 不如咁咧，嗱咁啊 ，Ethy 係嘛？我介紹下嗱，其實咧兒童心理學家咧，咁你其實最主要平時咧做邊？邊類嘅工作，或者嗱，有時咧，我哋做爸爸媽媽都會好敏感啊，對於治療兩個字，好似覺得呢一樣嘢係針對一啲叫有問題嘅小朋友啊、病咗嘅小朋友啊等等啊。咁、其實邊類小朋友係需要你哋嘅幫忙嘅咧嚇？ 咁日常其實我哋即係臨床兒童嘅臨床心理學家啦，最常做嘅嘢就係評估。咁譬如睇下小朋友各方面嘅發展有冇遲緩啦、或者有冇自閉症啊，过度活跃症啊、读写障碍啊呢一啲问题咯。 你所指嘅发展系佢哋心 mentally 系咪？唔系 physically 系咪？ 唔系 physically 系啦，即系譬如 心理上唔系高大啊、肥啊、块面长唔长咪呢啲？ 系识得靓唔靓啊？ 咁就可能系佢哋认知方面咯，即系佢哋识嘅嘢系咪佢呢个年龄应该识嘅嘢？ 咁就好啦，我就系想你引出呢个话题。我想问下你可唔可以咧，即系同今日，因为我谂好多家长会听紧啦，因为小朋友唔翻学啊嘛，咁都要看住佢，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个 scale 啊？譬如由出世之后，佢哋应该几多岁？大约系做到啲乜嘢啊？识啲咩？你 呢、okay, 个就系你嘅评估啦， 系啦系啦。 你有冇个 scale 喺度啊？即系个脑，你好熟 啦。大概啦，因为其实我哋个评估会好全面下嘅，即系除咗认知方面啊、大小肌肉啊、言语方面啊，咁社交情绪方面都有唔同嘅 milestone， 系唔同嘅 咁我哋由大约几多岁开始讲起好咧？ 系。 可以由歲半開始啦，因為其實歲半前佢哋都未有太多嘅認知能力。 同意。 係啦，咁歲半開始佢哋都開始講嘢啦，咁可能會。 如果歲半後都唔係好識講嘢，或者啲人 可能就要見啊 Andy 姐姐啦。 咁就可見言語治療師，係 佢哋係 啦，佢哋喺言語方面會專業啲嘅，係啦。咁歲半開始可能大概會識講到50个單字啦，咁係疊字啊嗰啲都。 但係我又想問，嗱你又先講話50个單字。Provided that 佢平時有人同佢傾偈啫喎， 係啊。 如果你平時你係嗰個姐姐，佢係來自菲律賓印尼， 英文都可以嘅， 英文都計， 英文都計 嘅。OK 嘅， 但係多數其實佢哋可能歲半啊嗰啲位，其實都係會講啲波波啊，即係一啲容易發嘅 B 音啊，係啦 ，B 音 啊，車車啊， 啪啪，係啦，呢啲就容易發嘅音就會係可能係歲半開始 develop 啦。咁跟住到可能兩歲幾就會多啲詞。詞語啦， 食飯 係啦，即係食飯飯啊，咁樣呢啲量詞嘅句啊，咁樣短句啦，咁跟住再大啲就會識講三詞，即係可能爸爸抱 B B 咁樣，係 都幾大到啊？都係兩 歲 零， 三 歲 到啦，三歲到啦，係兩歲至三歲呢個 range 啦。咁跟住到三歲後就可能講到啲四詞嘅短句，就係可能爸爸幫 B B 攞咁樣啦。 四歲先識呢個。 有一 都幾複雜喎， 其實 好複雜啦。如果四歲要講 三四歲啦，三歲至四歲啦。 我以前聽嗰個講法，唔知阿 Eddie 會唔會覺得都係咧？咁如果你細個嘅時候屋企係嗰啲聯合國語言嘅，即係可能有啲人講英文啦，有啲人講廣東話啦，譬如有啲阿嫲阿爺講普通話啦咁樣。咁你再㧬佢學埋法文添， 正啊，係啊，因為嗰陣時係最叻嘅語言發展。 其實咁樣係會唔會好啊？定係其實反而唔係咁好啊？ 睇小朋友嗰個能力啊，真係。咁譬如你話有啲小朋友本身語言能力已經低，發展係慢嘅，你再塞咁多嘢俾佢，其實佢搞唔清嘅。咁最好就會係啦，揀翻一樣嘅語言會好啲。 有個母語。 咁如果小朋友發展正常嘅，亦都可能比其他小朋友叻嘅，咁你可能同時間 input 兩三個語言俾佢。冇所謂， 即係我唔知佢叻定唔叻。 觀察噶，睇下你睇到佢大概講到啲乜嘢咁。 我嗰時聽個 case 咧，就話反為佢講嘢會遲緩咗，因為佢成日喺個腦裏邊唔知揀邊條 channel 同你傾好啊。 會啊， 係 啊， 盡量都係少啲好啲嘅。 咁要去到幾多歲咧？幾多歲你會覺得佢就可以再加啲唔同嘅語言嘅話，會比較適合啲？ 我諗起碼三歲後，即係等佢穩定咗有基本嘅表達能力先，係啦，短句佢能夠用一種語言表達到嘅，係啦，咁佢之後先去吸收其他語言。 Andy 姐姐，我有一樣嘢想問啦，嗱，既然咧你作為一位專家，你先會知道個 scale 係點樣，我點樣去評估一個小朋友究竟幾多歲佢應該講到啲乜嘢嘅話就乜嘢？如果我作為一個家長，我頭先聽我已經唔記得啦。幾多歲佢應該可以講疊字？幾多歲佢應該可以溝通？幾多歲佢可以講啲咩嘢？咁如果係嘅話，通常發現佢哋會可會唔會有機會有啲問題嘅時候，其實都係家長嘅喎。 其實 你係咪應該要教家長啊？ 其實多數係老師發現， 老師發現， 因為老師大概知道每個年級嘅小朋友嘅能力去到邊， 係啦。 咁所以好多時都係老師去同家長講：，小朋友好似某一啲方面未係咁叻喎，可能需要出去揾人評估下。好多時都係學校發 現，係嘅，我提議嘅，就我因為我女細個時候都睇過語言治療師，因為有一排咧嗰啲沙啊，即係蛇仔音，我而家唔知，我唔係 好記 得點，S 音發得唔係叫，係啊，佢哋叫蛇仔音，係 S 音 啊。 系啊，男 嘅 呢 个 音 系啊，食橙啊咁有啲老人家就呢叫黐脷筋嘅，而家今时今日就呢唔系，其实都可以更正嘅，揾语言治疗师咁系可以更正到嘅，所以唔需要担心嘅。系啦，咁啊头先数到即系四岁零会可以掌握到多啲词汇啦，咁样其他咧方面咧，譬如话大小肌肉咧， 大小肌肉譬如 邊度嘅大小肌肉， 全身嘅大小肌肉咯， 或者講下大小肌肉係啲咩先？即係大肌肉。 啱啊，小強，你知唔知咩？ 我真想問咩？ 我而家專心。聽緊啊 ，Effy 姐姐講嘢，我一定會有嘢問佢，因為頭先佢話發展遲緩咧，我想問一下音樂領域嘅發展遲緩到底幾時開始有？ 因為馬生咧，佢音樂咧就而家仲喺呢個 K2 嘅階段， 係、okay、 未畢業嘅， 仲係唱緊金田 一少年。呢個唔係我哋個評估， 唔係我哋今日評估翻。 唔受理，唔受理， 你睇錯咗，你唔係應該入嚟呢一個。 你個隔離嗰間咧 ？OK， 咁就我哋講翻話，即係你小朋友啦，係咪？咁啊，當然你話有好多，你話大小肌肉呢個評估係啦。我想知道大小肌肉係乜嘢？頭先你話喺心理上面做評估啊嘛。係。但係大小肌肉，我感覺上覺得係 physically 嘅， 因為我哋都要睇佢整體發展嘅，係啦。咁大肌肉就係包括我哋即係平時日常嗰個平衡力啊，控唔控制到自己手腳喐動啊？嗰啲啦。咁小肌肉就係我哋主要就係手指力，係啦。咁佢揸筆嘅時候要用到前三指啊，咁樣揸筷子都要用到小手肌啊，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小肌肉同大肌肉嘅分別咯。咁譬如小朋友喺 B B 嘅時候，咁佢哋要學爬、學行，呢啲全部都係大肌肉嘅發展嚟嘅。咁小肌肉嘅發展多數都可能去到歲半兩歲啦，先會開始我哋會訓練佢啲手指啊。咁一開始可能係 揸筆啊， 揭書先。 我記得細個時候教。是我教人，你人教我唔记得，总之是教佢揸筆啦，即係有啲人揸筆揸错晒咁啊。 係係。 嗰个即係手边嘅手 帶算唔算係呀？ 都算㗎。 绑鞋带算唔算係呀？ 算。 係呀，我以前唔識绑鞋带㗎。跟住唔知咩一个蝴蝶。係 呀， 蝴蝶咁样教㗎嘛。 係呀，涉及到手眼協調啊。 真 係㗎。係呀， 係呀。即係每一样嘢其实里面都有一啲报 心 嘅学问。 所以先来我哋有个同事呢咪成日棘自己跌亲。 係呀， 佢大肌肉唔好啦。係呀，佢大肌肉又唔好，大脑又唔好，係咪先。 協調 出現問題。 Abby 姐姐啊，如果有啲小朋友咧成日話人嗰啲係邊方面發展 聰明 一 陣，係啊，聰明啦，係啊，你唔聰明點識話人啫？係咪先？ 冇錯，係啊，都要個腦轉得快先。 我哋得到權威， 個腦轉得快。 我冇嘢問啊，老師。 聰明分兩種，一種係真聰明，一種叫懶聰明啊，係咪先嚇？好，阿馬大爺，點啊？你有冇嘢問啊？ 我暫時冇，我專心聽緊啊，老師。 你好似當旁聽咁樣。 係啊，完全係咁。好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嘅啫。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小朋友嘅呢啲發育啦，係咪？佢哋嘅發展啦，可能喺語言上面啦，或者係即係身體嘅肌肉上面啊咁樣。我覺得嘅就係去到一個某個程度嘅咧，就係教佢哋教導。譬如好可能嘅就係發脾氣啊、喊啊、扭計啊。坦白讲，我自己就唔系爹哋妈咪，但我有时候我喺街嗰度见到嘅话咧，你硬系会觉得嘅就系、是，喂，点解会咁教？ 都大声咯，细个大声喊，大嘅大声闹， 大 声 嗌，咁啊，原来我侧边嘅旁人见到我就觉得啊，点算啊？ 其实扭计呢样嘢咧，嗱，我都有写一啲亲子文章啦。咁其实咧，嗰啲亲子专家都讲，其实呢样嘢系会发生嘅，无论几乖嘅小朋友都会发生嘅。问题系个严重程度啦，同埋系到底能系咪咁容易可以即系同佢沟通到咧？咁样。咁好大部分都係由爸爸媽媽細個時候，如果最初係縱容佢啦，又或者呢係由得佢發脾氣呀，即係個教得唔好呢，慢慢佢就會變成比較難教，甚至教唔返嘅辣咁樣。即係 Evie 同唔同意呢種 都同意，因為其實小朋友由基本上由一出世嗰一刻開始，都係學緊每一樣嘢，就係 扭你計，係 啦， 要 BB， 係啦，佢做啲乜嘢，你俾啲咩反應佢？ 其實咪 BB 已經開始有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尤其是零至三歲咧，佢哋學嘢嗰個速度係最快，腦裡面嗰啲neurons 佢哋嗰個活動係最活躍嘅，所以前三年學嘢係遠超，即係前三年學嘢嘅能力係遠超我哋。如生學嘢嘅能力嘅，係啊係啊，所以前三年好緊要。 所以如果你頭嗰幾年咧，你完全唔理佢，或者頭嗰幾年都係俾人哋幫你湊咧。咁就真係，我覺得係會窄細啲， 係噶， 你控制唔到咯。可能佢都學到嘢嘅，不過問題就係可能唔會好似你想象中咁多咁快咯。係 啊， 咁如果你咁講法，佢喺度學緊得咁快，但係我哋作為譬如爸爸媽媽咁樣，或者係湊小朋友嗰啲照顧者，咁你會應該要點樣嘅？就係由好細個開始嘅話，其實係行為上面都應該要識得去矯正，或者係有好多呢一方面嘅配合咧。 係都可以咁講。其實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佢做每一樣嘢，你俾一個咩反應佢係好緊要。因为他就会即时学了我这个行为我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由 BB 开始都是他哭妈咪就会抱他，他就会用哭 来表达他想要的 抱抱。 抱抱咯，是的，是的，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而扭计这样你怎么看呢？即我就我自己看很多小朋友呢，其实他都不是一定要扭计的，但他得不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发觉扭计 work， 下次他就用这个方法。 是不是其实跟小朋友哭的一樣原理？ 其實喊都是扭計一種啦，係啦係啦。咁其實佢哋唔同歲數、唔同階段，咁、那個動機會有唔同嘅。咁好似頭先講 B B 嘅時候，咁佢哋 簡單好多啦，佢哋就係需要滿足佢哋嘅 生理 係啦，咁 啊 佢哋 喊 到錯啦，冇錯啦，係啦，咁佢表達俾你，其實佢都係同你溝通嘅一種啫嘛，佢話俾你聽佢有啲咩需要，咁你去幫佢做咯， 會唔同嘅喊聲係有。 呢样嘢好问题，但唔识唔识分喎、啊。喂，呢样真系唔识分。哦，咁样喊咪赖屎，咁样喊咪肚饿。我唔识分喎、啊，我唔识分喎、 啊。我乱问。 唔系我有一个方法分到嘅。 真噶？ 就闻下佢 pat 啦。 哦，咁你唔系从佢嘅喊声嚟去睇下究竟佢想有咩需要啊嘛？ 我谂呢间房我系最 qualify 讲嘅，因为我真系咁嘅，系举起佢闻一闻咯。系、啊，好熟噶嗰种味，我到而家仲记得噶。因为做爸爸妈妈唔会觉得臭噶，只系其实佢。佢日常都要去做呢一樣嘢，因為你好似頭先你話喊咁，係俾嘢佢食啊，定係換片咧？咪聞一聞，哦唔臭喎，咁應該係肚餓啦。 即係肚餓咯，係啊，唔係肚餓咧，咁啊，跟住話執俾佢，佢唔飲奶嘅話，咁啊會唔會凍啊？或者係件衫濕咗啊？咁咯，嗬，即係唯有係咁樣 咯。咁到大啲，咁可能一歲到三歲，即係 toddler 嗰個階段咯。咁佢哋識嘅嘢多咗，佢哋想做嘅嘢多咗，咁亦都會開始建立自我啊咁樣。咁佢哋好多時想做一啲嘢嘅時候，但係能力未必做到，甚至身边大人可能 唔 阻止 佢啊，咁 样，咁佢就会有啲好 唔开心嘅情绪， 系啦，好猛嘅情绪啊，咁样，咁就会扭计咯。 例如买玩具咁先算啦，我好想要嗰个玩具，你唔肯买咁样样。 冇错冇错， 系啊，都见唔少啊，喺街度掠掠地， 系啊系啊。咁另外就系佢哋。可能一至三歲嗰個語言發展都未係十分之成熟，唔會好似我哋咁樣諗到咩想講咩就講咩，都係可能啲短句啊咁樣。咁變咗言語方面佢表達唔到嘅時候，咪又係用扭計發脾氣去表達。 我有一次喺街上面咧，有間公司啊，咁見到個媽媽咧，好耐心咁同個仔傾偈。咁我啱喺側邊，我睇緊啲其他嘢，我就聽下佢啦。咁佢同個小朋友解釋：嗱，我知你好想要嗰架車車，但其實媽媽頭先好想買嗰件衫噶，我都冇買到，因為我哋今日唔係出嚟買嘢。咁唔係鬧啊！佢真係用一個叫解釋，同埋佢以自己作為一個叫做比喻啦。我都冇買嗰件衫啊，我頭先好中意啊，但我今日唔諗住買，咪唔買咯。咁所以唔係淨係唔買你嘅，我都唔買自己嘅嘢。咁身邊個小朋友就肯咯。 咁不如一齊買啊！你又買衫，跟住我又買玩具啦。如果係我 收聲， 跟住邊啊？收聲， 交警聽。好啦，翻嚟我哋繼續。三點廿六分啦，今日講啲小朋友嘅問題，咁啊仲有啲而家新一代講嗰啲咩自閉症啊、情緒嘅問題，我哋稍後半個鐘頭再同大家拆解一下。 好。 Okay? 聽過世界很大，處處清空，刻上一刻感覺，燙滾血液流動。你說這處美好的，你說那處刺激的，但是並未踏步遠走，怎麼可使我動容？人在探路，但是我想忠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个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ta leave me， 犯下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数遍的故事我懒知，你到大结局。没有大意义 ，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自在是换尽意义，脱去绷紧绳衣，威风任上路，令你尽数亦表示。 我悠悠，从来唔想滞留，爱又唔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可挑可选，方法会悔疚么？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太高路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数遍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自在是活着意义。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始中途没有光，孤身一人凝莽撞，非一生处处的绝望，你的阵痛不准心安，我以爱意是期待天空。脱去绷紧正义，为风任上路，令你在数亿秒时。 好啦，快到十一点半，听紧呢个风骚范围啦，十七度几温霜，湿度72%嘅。 系啦，咁一阵间会继续翻嚟我哋嘅访问啦。咁啊，而家时候咧，我听一听最新嘅新闻先啦，一阵间继续翻嚟。 好，一阵间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今年尽管外围形势非常复杂，尤其 Omicron 变种病毒的威胁，但市场仍然普遍预期主要经济体将进一步复苏，相信有利区内贸易往来维持蓬勃，以及今年本港货物出口的表现，但复原的步伐要视乎跨境旅游恢复的情况。如果能够尽快恢复与内地正常往来，本港经济将可更快更全面复苏。财政司司长办公室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只有成功防疫控疫，才能够为经济复苏提供稳定和可持续的条件，因此社会必须努力更广泛接种疫苗，并遵从防疫措施。當局指出，本地疫情近期出現急劇變化，若果能夠讓疫情維持穩定，而外圍環境沒有顯著惡化，今年本港經濟雖然在復甦的廣度、深度和速度仍然充滿不確定性，但應該繼續處於增長的軌道上。屯門懷疑出現隱形傳播鏈，政府呼籲當區市民檢測。在屯門兆麟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有市民表示已經排隊幾小時，認為是等得太久，希望檢測中心可以開放更多預約名額，並安排關愛隊方便長者輪候，未來會考慮到其他地點做檢測。有長者說排隊等到腰骨痛，希望可以改善排隊安排，包括開放附近體育館洗手間等。有市民說自己有心理準備要長時間等候，所以攜帶凳到場，自己並非強檢人士，但是擔心感染，所以做檢測，未來會和家人減少外出。政府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指定期間曾經身處34個指明地方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因應一宗和輸入個案有關聯的個案，以及6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有31個指明地方納入強制檢測，包括曾經有2名生日宴會確診者逗留的干諾道西155號。屯門有多個地點納入強檢公告，包括屯門官立中學、屯門香港神託會主辦、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屯門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屯門 V-City 一田超市、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人事登記處和莊柏醫療等。其他地方方面，沙田新城市广场的商务印书馆和 City Super、 德福广场、麦当劳、铜锣湾轩尼斯道肯德基、北角英皇道康泽花园麦当劳、铜锣湾总统戏院等亦要强检。 政府將推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詳情星期五交代。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話：感謝政府在較早時間公布會為今次受影響業界提供補助，讓業界有個預算。邵家輝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理解政府指出今次補償額會比第四輪少，現時業界最希望是可以復工多過想要補償，不過他個人對是否收緊措施14日後可復工並不樂觀。邵家輝話：曾經同不同業界開會，不少人都反映希望政府能夠直接幫補租金或者員工薪金支出，可免爭拗。他們都希望政府檢討處理表列處所的運作，不要一刀切，當一間處所出現感染個案，就要全行停業的情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5点，升486点，成交金额7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4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蚊，升14蚊；美团225.6，升17.6。阿里巴巴130.9，升5.3，盈富基金24.34，升4.8，中海油9.27，升7毫，京东集团302蚊，升27蚊，友邦保险81.2，升2.6，快手84.05，升3.55毫半，药明生物90.55毫，升2.9，汇控系52.4，升4.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6，日元115.3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6，人民幣6.366，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9。日經平均指數報28,748點，升525點。港金報16,920蚊，升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9.07美元，賣出1,819.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思瑞入口嗰段咧比较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常怡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封路方面，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嘅慢线咧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朗平路朗平村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以及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有时灵感只需要一下噶咋。 前几日咧，我帮公司个前辈咧执咗张相，咁跟住个前辈就同我讲，佢话我可能有机会喺呢方面咧可以揾到我现实世界中嘅超能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的陈荣执相的能力可以应用在什么范畴，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和你展翅寻觅。 虎年利是风，二台日日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年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打通电话答啱问题就有机会获得二台虎年有音乐有快乐利是风。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虎年生龙活虎。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翻嚟我哋嘅访问时间啦，亲子时间星期三嘅，咁所以今日咧同啲爸爸妈妈讲下咧，如果小朋友扭计又点咧？喺我哋现场咧直播室里边咧，有呢一个临床心理学家阿 Adi 吓魏思贤小姐嘅， 冇错啦。咁我哋集中嚟倾一倾有关于嘅就系小朋友啦。咁如果真系有一啲行为上嘅问题啊、扭计啊，又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情况咧，作为大人嘅话，其实我哋应该要点？ 你建议点咧？ 系啊，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咗佢哋咩原因扭计先，可以去問，但係佢哋未必識表達嘅，係啦。咁但係譬如我舉啲例子啦，咁好多時我哋好多家長發現嗰個情況就係佢哋好多時想要啲嘢唔識表達，所以就扭計。想攞杯水，我想攞嗰個玩具，但係我唔識講，咁佢就扭計喊去表達。咁咁家長可以點樣處理咧？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唔好喺佢扭計嘅時候就俾佢想要嘅嘢佢。 即係唔好每次扭計就俾佢。 冇錯啦，係啦，因為佢會學咗我扭计就可以得到咯，咁佢就会变相我哋鼓励咗佢呢一个扭计嘅行为嘅，咁所以家长其实应该可以教翻佢啦，未识用言语表达嘅，可能教佢指咯，捉住佢手指指去表达佢想要一样嘢，系啦系啦，或者好多时佢哋想要人帮忙，譬如开个食物盒开唔到，开个水樽开唔到，想要妈咪帮手嘅，咁佢哋又系唔识得表达啦，所以就去喊去扭计啦，咁妈咪可以做啲咩咧？可以教佢可能捉住佢隻手仔，教佢拍拍媽咪隻手，拍媽咪隻手就代表係想要幫忙嘅，即係教佢用一啲身體語言非言語嘅。嘅溝通方式係啦係啦，咁樣去表達佢想要嘅嘢，就唔係用扭計去表達咯。 不過咧，即係拆開少少咧，就嗱，如果你幫佢應該嘅爸爸媽媽嚇，佢未有個認知或者個大小肌肉嘅發展，但係有啲嘢咧，有啲人就話唔好乜都幫。譬如舉個例，佢自己識綁鞋，未識綁鞋帶，咁你次次都得啦，我嚟綁啦咁樣。可能佢到即係好大個，都係要你 縱慣佢。 係啊，因為我真係見過我喺班裏邊有小朋友唔識綁啦，咁樣佢甩咗鞋帶，跟住另一個小朋友即刻踎低，我幫你綁。同齡嘅兩個係同齡，咁、一個咧就慣咗自己綁，一個從來都唔綁嘅，公人姐姐綁，咁就見到個 difference 啦，就係另外一個話我幫你綁啦咁樣樣，但當然咧幫佢綁個都綁到歪零歪稱啦，但起碼佢肯嘗試，係咁咯。 係我哋係，所以我哋頭先講嘅幫咧，都唔係話去幫佢做嗰樣嘢，其實係教佢去 ask for help， 即係佢你想要幫，係啦，你想要。 幫的時候你可以講幫，但我們怎樣幫你呢？我們不是幫你做完的，是給你個機會你去試的，是啦，這樣小朋友才會學習，這 個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是啦就不是等我等人幫他做。 Annie 姐姐剛才你所講的就是只不過是一些很基本的，譬如說我想要或者是我想幫忙，但是有時候有些就是說行為上面的就是一些不對的東西，例如打個妹那些呢， 又或者 說難聽的，很難聽的說話，或者扯人家頭髮那些，你要制止他的。那很多時候你會見到的就是其實爹哋媽咪都很猛的，都不知道自己都很猛的。 扯回他頭髮，阿爸扯人家，扯人 家，我蓋你，你要蓋你了，是不是都會這樣的嘛。你蓋人家，我蓋你，你痛不痛？以前真的是這樣教的，是不是？但是其實如果是的話，這些要阻止他一些這樣的行為，或者他很危險的東西的時候，又應該要怎樣處理呢？ 當然即時要停止這個情況繼續惡化下去，打架或爭玩具都好，分開他們先。咁我哋可以去譬如佢係同人爭緊玩具嘅，咁我哋可以幫小朋友離開現場，係啦，等件事唔好再差落去，甚至我哋拎開佢哋爭緊嗰個玩具啦，等佢知道爭玩具鬧交，係啦，就個後果就係呢樣嘢啦，就係冇啦，係啦，咁就唔會係佢哋爭嘅。 但 係 咧，我都聽過呢啲做法啦，但係咧，譬如舉例，我玩緊啊。你例如嚟争啦，咁跟住咧，阿妈就收咗两个都唔俾玩，佢但 系 对我好无辜噶喎， 其实因为我嘛， 因为佢走埋争，跟住咧你都唔准玩吓，关我咩事啊？ 系 系啊， 系啊， 一个曳罚全班噶嘛， 所以一个曳 公道 罚全部咧，其实对某啲可能会唔公平， 系，所以日常嘅时候就要学呢啲社交技巧咯，要学 sharing 咯，要分享嘅，要排队玩嘅，呢一啲就系日常要学嘅社交技巧咯。 我有睇過咧，有一個叫 Super Lenny， 咁佢就話教過咧，就係話小朋友有一啲就係不當嘅行為嘅時候咧，就有佢叫 time out，time out 就叫做係啦，就叫做隔離佢。總之佢就係 stop 咗佢而家要做嘅嘢嘅時候嘅話咧，就要捉佢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就等你自己諗下， 反省下， 係啦，反省一下，可能就五分鐘，可能就係十分鐘，到佢平靜落嚟嘅時候嘅話咧，你仲要同佢講，就話頭先究竟你做咗啲乜嘢？你知唔知媽媽點解？又唔係懲罰你，不過係想你喺嗰個時候你冷靜下，咁跟住同佢解釋完之後嘅話咧，仲要嚟一個擁抱咁樣。 呢個都 work 嘅， 我真係我成日以為係佢係一個拍一個咁樣嘅電視節目嘅效果嚟嘅啫，係咪真係教 呢 個 我哋都會用嘅 timeout。咁timeout 之餘，我哋都有時會幫小朋友揾翻一啲方法，係令到佢自己可以 self calm， 自己去冷靜翻落嚟。譬如我哋有時會俾啲細細粒嘅毛毛球佢哋入樽仔啦，咁其實係做一啲好重複嘅動作，但係其實成個過程佢哋會覺得自愈嘅，佢哋專心緊去做一樣嘢，咁同時間佢哋就會即係可以話唔記得咗嬲啦咁樣，分散 佢發緊脾氣，你 哋 叫入毛毛球啊？ 系啊，都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 係啊，發咗脾氣，但係入毛毛球。 下次我哋試下老細發脾氣。老細唔好嬲啊，老細。 唔好咁，你冇咁樣咁。 俾張毛毛球。 姐姐話：入毛毛球你會好啲。 得唔得咧？ 有時我哋可能有啲小朋友係俾 lego 佢，可以冷靜 落嚟。好，各位打工仔，試下呢個辦法。下次老細想鬧你，砌 lego， 砌 lego。 從唱片某首停住殘響到。沉跪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即于家里乱碰乱跳，心有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悠然沉睡，得到昂贵么？可有得到无价的？心肝与我笑着同眠，枕边与共数数。拿了烟却不记得。 得去点，可笑但无言，成熟得使我没有力气开个玩笑，明日会是明是暗天知晓，游行吻乱时代里怎边有微笑， 十分钟系到十二点钟啊！而家新世代咧就多咗好多名称啦，咁对于家长嚟讲，好似咧就帮助到嘅，因为咧你明白我原来因为咁样，但系都多咗一种嘅心理压力，因为吓咁、啊、会唔会即系好似觉得系一种病咁啊？譬如咩自闭症啊，咩过度活跃啊， 阿 斯堡 加 啊，呢啲听得最 多 噶啦，系啦 ，Eddie 姐点睇啊？呢方面？ 你意思 即系嗱，即系呢一种嘅病，或者唔好话病啦，即系呢一种嘅， 唔可以话佢哋系病。 呢一种情绪方面嘅出现行为咧、嗯，其实而家据你所知多唔多啊？即系同埋个影响系咪真系比较大？ 系咪多咗、嗯？你感觉上 覺 得 其实多咗人嚟 问或者评估 系啦系啦。咁、我谂系因为其实而家即系大家接受资讯容易啲、嗯，大家都会去揾啊自闭症系啲咩啊，咁样就会担心自己个仔系咪都有咧咁、嗯、样。咁系我觉得系以前可能都有，只不过大家认识冇咁多，所以就少咗人讲咯。 咁、 嗯、 其 实 一件好事喎、 啊。系啊，其实好噶好噶。 可唔可以教教我哋可能有啲嘅小评估，自己喺屋企嘅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就小朋友佢几多岁，或者佢有啲乜嘢咁样嘅 行 为 上 嘅明 嘅 时候嘅话咧，我就应该真系可以 自闭症先啦。 好啊，我讲下自闭症嘅症状啦。咁、其实自闭症一般我哋两岁开始先会去做一个评估嘅。咁两岁前就即系太细个啦，佢好多嘢都未发展得成熟嘅时候，我哋就好难去做个评估。咁、有啲咩症状咧？咁我哋可以分两个范围啦。咁、一边就系社交同沟通方面啦，咁佢哋好多时都沟通动机好弱嘅，咁、甚至好多都有言语发展迟缓呢样嘢啦，咁佢哋唔系好识去开一个话题同人哋讲嘢，甚至打招呼都冇呢个动机嘅，咁佢哋就算同人开始咗一个话题咧，都未必识一问一答啊，咁样去维系一个话题嘅，系、啦，咁而非言语方面嘅沟通咧都系弱嘅，即系譬如佢哋讲嘢唔会望人哋眼神啦，系、啦，亦都唔系好识得睇人哋眉头眼啊，嬲啊定唔嬲啊咁样，唔系好知道人哋嘅想法系啲咩，咁佢哋呢一啲嘅问题会比较出嘅。咁另外就系咧，佢哋亦都有一啲社交嘅问题，就系可能唔系好识得去同同齡嘅小朋友玩啊，係啦，佢哋好多時都係會寧願同大人玩，或者一啲大過佢哋嘅小朋友玩，係啦，可能佢哋會覺得容易嗰啲大過佢嘅人明白佢哋多啲啦，唔、需要溝通都可以明白佢哋諗啲咩， 因為大人會就嘅係咪咧？ 係啦，佢唔使講。大人都知道佢可能係想做啲咩，就會幫佢做埋啦咁樣。咁、所以係啦，即係社交溝通方面，佢哋係有呢啲嘅症狀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佢哋有一啲固執行為同埋一啲 重複嘅行為。 係固執，可以係固執，可以 重 複嘅行為，同埋一啲狹窄嘅興趣。咁可以係啲咩咧？咁、譬如佢哋生活上面嘅習慣啊，一啲常規咧，佢哋唔中意俾人打擾嘅。譬如 我係咁。 你都有少少啊， 系、啊，其实我头先一路听，我就觉得，咦，点解你讲紧好似讲 紧 你啊？又或者而家好多人都形容嗰啲咩后生仔系咁样，系咪啊？ 好接 受唔到轉變啊，咁樣 冇錯。 咁係即係，但係佢哋接受唔到嘅情況係可能日日都搭巴士翻學嘅，但係今日搭嗰架巴士係另一個號碼，或者係今日搭唔到巴士要搭地鐵，佢哋會好崩潰嘅。 嗯， 即係係 啊。 即系唔可以有 compromise 嘅， 系啊， 我一定要坐翻嗰 个， 系啦，甚至佢哋可能会坚持一啲佢哋着衫嘅颜色啊，净系可能着蓝色，唔可以着其他颜色嘅，会好唔开心嘅。食嘢方面亦都会有呢啲情况，就系、是、可能我净系食绿色嘅嘢，我见到红色嘅嘢一啲都唔食嘅，会有呢啲情况嘅。呢啲就系佢哋固执行为。 你自己会唔会啊？ 都常見㗎， 常見㗎， 係啊， 咁只不過係因為佢好自我啫。 可以咁理解嘅， 係咯。但如果你係加埋其他都有嘅話咧，係 啦，你要加埋其他嘅症狀咯。咁有啲再 extreme 啲嘅例子就係可能有啲我見過有啲小朋友佢係指明沖涼一定係要爸爸幫佢沖，刷牙要媽媽幫佢刷，係啦，有呢啲嘅，你冇得問佢點解，佢就係要咁固執咯。 但 係 咪由 day one 開始，爸爸媽媽接受咗佢呢種咁樣嘅要求，所以先會中到佢哋 都會 一。譬如你第一日 day one 問我，我阿爸同我刷牙噶，唔得喎，阿爸今日唔得閒喎。咁、如果你第一日即係 break 咗佢呢一個咁強硬嘅諗法，係咪會好啲咧？ 會好啲啊！即係我都成日都同啲家長講，就係唔好咁容易妥協嘅，係啦，因為我哋妥協其實只會更加鼓勵佢哋呢啲行為嘅啫，係啊，咁樣。 但係唔需要，即係你唔好咁容易同佢妥協嘅話，就等於你需要好多耐性。 冇錯， 有時候大家都係 有啲貪快， 冇 算一算啦咁樣。 係啊，你中意點啊點啊，快啲我要出門口啦咁啊！ 同埋好多時家長就係話啊，有時喺街啊，咁多人望住，咁我真係想快啲搞掂件事就。應承咗佢先啦，搞掂咗先啦， 但呢個真係會發，我自己都試過。細個時候咧，我女咧係好堅持要自己著鞋嘅。咁有一次咧，佢又著得論盡，著嚟著去著唔到，快啲啦，快啲啦！我同佢即係好快咁幫佢著咗。佢除翻佢，佢除翻佢繼續著啊！ 咁你咪好興， 仲耐啊！ 咪就係咯。 佢教咗我一樣嘢，唯有唔好阻止佢。下次你由佢著，因為其實佢自己肯著鞋又唔係一個壞嘅行為。但係嗰日好趕，佢著得好論盡，咁我就求其幫佢著咗，佢係要掹翻對鞋走，再自己著過咁咯。好啦，嗱，其實今日時間真係唔係好夠，我哋仲有好多嘢想講，例如話阿時保家政啦，例如話讀寫障礙啦，例如話呢一個過度活躍症啦，咁樣過度活躍症好多人話喂，我仔成日跳嚟跳去。因为好难分啊，对于唔系即系睇惯专家嘅嚟讲咧，普通家长真系唔知咩叫过度活跃或者叫曳， 咩叫过度啊？ 系咩叫过度啊？ 你都想佢活跃噶，但系佢过度又系有改一个你要即系 address 嘅问题。 呢、个嘢系我哋成日都收到嘅查询，就系、是、过度活跃。 多唔多啊？过度活跃， 但系即系我成日都会同家长讲嘅就系、是、咁，其实小朋友活跃系正常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可以睇下佢譬如唔同嘅岁数专注到几耐咯，系啦。咁如果你话两三岁咁，其实佢专注能力系可能四至九分钟咁样，其实已经系佢应该有嘅专注力。咁、如果你要佢坐定定十五分钟，其实唔 make sense。 冇错，细路仔嘅耐性真系少啲嘅。不如咁咧，嗱，搵次咧再约 Eddie 啦，因为咧有啲，同埋、我到时我想睇下，如果啲家长有啲咩问题，可以直情可以打嚟同你倾下嘛， 好 嘛？睇下你嘅时间，好，多谢晒今日， 多谢晒， 多谢 晒， 好好倾啊！ 12点钟之后翻嚟风骚范围有客家婆 小测验 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滚滚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觉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 住你，令你心安，不收藏到为人们托放，亦为旁人要我。常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我。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一就像银河，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唱慰藉。 今日就解答林夜香呢首歌，十二点钟噶啦，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今日多云嘅，十七度几温，相对湿度73%，我哋先听咧十二点钟新闻财经交通消息啦。 讲 Omicron 变种病毒传播风险，理大潘乐图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史文忠表示，模型预测未来一星期发病高风险地区会从屯门、荃湾、大埔、九龙塘、北角、铜锣湾及跑马地逐步延伸至沙田、九龙湾、观塘和元朗，呼吁市民减少不必要出行。史文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可以根据数据调拨医疗资源，优先在预测的发病高风险地区增加检测和疫苗接种中心。他认为要减低发病风险，市民最好减少流动和不必要的接触，同时应该接种疫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2点，升503点，成交金额8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2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蚊，升15蚊；美团227蚊，升19蚊；阿里巴巴131.5元，升5.9元；盈富基金24.3毫，六升5毫；京东集团302.4元，升27.4元；友邦保险81.25元，升2.65元；中海油9.22元，升6.5元；快手83.65元，升3.15元；药明生物90.45元，升2.8元；比亚迪股份252.6元，升11.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64，瑞士法郎8.445，澳元5.629，加元6.211，新西兰元5.296，欧元系8.874。每百日元对港元6.7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2点，升530点。港金报1692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36美元，卖出181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五号 can I meet？I can meet Oya。 第二句其实系啱嘅，佢我今日要赢。 我 系叫做 Oya， 系 啦，第二句系啱嘅。第一句嘅话，好似个 grammar 嗰啲字摆得错咗啲。如果我会咁样讲， 我 就系 私家补习 咯。边个啊？ 原来系私家补习 啲客家女朋友咯。 客家女朋友啊？系啊， 八十岁嘅阿陈婆， 佢话 系啊，阿前婆， 阿前婆， 听嗌五次啊， 阿黄婆啊，佢姓黄噶嘛，黄婆， 张婆啊嗰啲。 咁呢句咩问题啊？ 第一句其实应该讲，你想讲系话我诶你。唔好睇唔起我，系咪？我今日要赢啊嘛！演某 con 片艺 ，con 片艺 系啦，唔系系啦，唔系系啦。你头先话 con 艺五片 ，con 艺五片嘅话就系有少少系啦，即系嗰啲字摆咗喺啲错嘅位嗰度咯。 明白。 演某 con 片艺， 演某 con 五号 con 五片艺， 睇嚟你个补习老师都系半桶水嘅。 系啊，可能应该教咗一半嘅话咧， 就发嬲走咗。 冇错，又或者就系冇带佢啲假牙同佢讲。 我见啲哀人， 每日。 你又似你啊！ 每下咁講， 兼嘅， 咪兼嘅愛人， 愛人 好嘢， 好 咁啊啱嘅呢句説話係啱。 唔 知完全唔知， 唔知又點喎？對於佢嘅生命有咩影響啊？ 咁我嚟做乜嘢啊？ 你可以唔學㗎，我唔係好想教 你。提升到嘅層次就係好多嘢都唔使做啊！ 係啊， 原來對我生命冇乜影響。 大佬你要明白，我講呢句説話背後嘅意義，我係想我唔想收呢個學生啊，係咪？對你嘅生命係完全冇影響。你可以走噶， 真系啊， 系啊，唔舍得咯。 好啦，今日咪都系 ticket 测验啊。 嗱，其实我知道咧，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咧，佢哋系考紧试嘅，系啦，又或者有啲就可能耐唔耐嘅话，你会有一啲嘅测验嘅。咁我觉得都教咗咁耐啦，其实咧我睇翻我好多嘅课程咧，好多嘢都教过噶啦，例如有交通工具啦，有节日啦，有茶餐厅啦、茶楼啦、地方名啦，好多嘢都已经教过。我真系估唔到嘅就系你哋真，我真系恨铁不成钢。 唔系噶，点 知爱人？ 呢个一般学生都系咁啊。系，如果唔系点样考试制度啫？ 老师，我自己补习，你睇下其他人有冇去补习？ 但系你个问题系，我冇教啲，你走去补。 我要 我唔差嗰啲，你走去补嚟做乜嘢啊？我嗰啲什么咩交通工具啊、节日嗰啲又唔见你考，我考你一个端午节点讲？ 多五只。 咁咪就系错咯，咪就系恨铁不成钢， 恨铁不成钢点讲啊，老师？ 系轻踢不成钢， 轻踢不成钢 系啦。好嗱，今日我哋嚟一个综合篇，好唔 好？ 将我哋以往学过晒嘅嘢咧，全部将佢大捞乱， 好 捞乱就做乜走音？ 爱人啊，我爱爱人，爱爱人， 因为咬底， 我都觉得你 咬底啊， 已经咬拎， 爱爱人 系啦， 爱爱人， 好嘈 啊！你今日把声。 得佢系啊， 好嘈， 好烦啊，制止唔到你。 冇啊，你个咪坏咗啦。我唯有系咁啦，咁嘈讲嘢。 其实不如我哋夹钱去睇下 Andy 姐姐啦。我真系觉得佢其实佢有少少， 系咪？ 系啊， 太嘈。 去评估下啦，好唔 好 啊？你冷静翻未啊？ 我冷静， 你冷静嘛，系咪？ 我乖，我 唔好跳嚟跳去，好唔好？系啦，唔好重复呢啲啊！尖叫啊！ 佢一定尖叫，又嗌嗰啲咩咩话？佢上次嗌嗰句我唔记得咗。 打败你！ 唔系，仲有一句噶，杀杀风，系啊，杀杀风，杀杀风。赌场咩嘢啊？赌场咩？你而家喺澳门咩？ 佢今日有秘密武器噶啦， 佢次次都 心都得啦。 佢 two hands 都系秘密武器啦。 我梗知啦，就系武器啊嘛。 系啊 ，two hands 都系秘密武器啦。 哎呀，系哎呀。 今日咧，我哋有呢个综合篇咧，就系将咧所有之前我哋教过嘅嘢咧，全部将佢咧大刀啊得。 大刀阔斧， 大刀乱，我真讲错嘢，大刀乱， 睇嚟 我有啲牙底，因为其实咧， 佢杀你太劲， 系啊，你知道我哋成日咧，喺过新年嘅时候，我哋都要玩捞气啊嘛， 系啊， 咩叫捞气啊？ 哦，捞气啊，鱼生啊，将 所有嘢全部捞起系嘛？我哋又将所有嘅嘢全部抄翻晒出嚟同大家， 抄起我哋， 抄起， 抄起， 好啦。其实我记得我教过咧，就系有呢啲嘅，即系猛虎篇啊，或者系动物篇嘅，有教过有一只叫做狸猫，系因为系我最中意嘅一种猫仔嘅动物嚟嘅。系啦，咁其实狸猫点讲？ 有 可爱的碗熊同埋可爱的狸猫。 你望下我，狸猫。 你肯定啲猎人，猎人 样衰，咁样衰，第一时间 我冇话中意呢啲啊， 伸佢落祠堂啦，大佬，佢头先将自己只眼捻住，捻埋就当系你。 可爱小狸猫， 狸猴都唔似啊！唉，真系 做咩冇？ 哎呀，呢啲叫佢离世。 系啦，头先你有一次离世，似狸猫，系啊， 狸猫点讲啊？狸猫，你唔好行咁远。 唔系狸猫啊，狸猫啊， 狸猫点讲？ 狸猫， 补咩习？你补习嚟做乜嘢？你俾翻啲钱你啊！ 我今晚瞓走，我今晚走。 你讲多次啊！ 狸猫， 狸猫， 佢做好似好快噶嘛，好毫无犹豫，好似啱硬噶嘛。 狸猫， 狸猫， 哦，狸猫， 系狸猫，狸猫系狸猫。 其实你嗰个喵咧，好似嗰啲外国人。听嗰个喵音， 其实就系喵啫嘛 ，M U W 咯，系啊，连喵， 喵 仔，太喵， 喵 仔，喵系啦， 喵仔啊， 喵仔， 仔 系啦，猫仔就系喵仔， 鸡系鸡啊嘛， 系鸡，咩鸡鸡， 我唔记得晒。 我既然你咁中意鸡，既然咁中意鸡， 我好中意鸡噶。 佢中意食雞咯， 雞精點講啊？ 雞煎， 第二題雞精啊？ 又啱喎， 雞煎， 雞煎， 哦， 係啦，就係雞煎啦，就係雞精，係 咪㗎？係咪考㗎？ 你係啱㗎，考㗎，係依個第二個 煎， 煎， 煎格個煎啊？ 唔係啊，你咪人煎， 唔係啊，呢個係你係煎格係煎，但係佢係煎， 哇，好難分喎， 煎係啊， 雞煎。 你老婆都叫做戰戰 戰戰， 哇！ 一個叫戰 戰，你一翻到就戰戰， 啱佢多啲， 戰戰係莊內咯。咁啊，即係話晶晶我翻嚟啦。 知道， 呢個唔使 唔開人 名。OK， 好好好好好， 唔開人名， 知道。 可能佢會嬲。好啦，第三個啦，飛機 飛機， 唔係咯， 唔係咩？ 我都費事睬佢。 喂，你講得唔啱嘅時候又得。你讲啊，肯巴闭，你讲啊， 点啊，狸猫， 你讲啊，狮子，你讲啊，到佢发狸猫，喂，你两个唔好斗扮丑样好嘛，你关顾下我嘅感受啊， 好好， 两个系咁揸茶个面，飞机，飞机系 咩 啊？系咩 ？L 皮。 你个第一，你去英文班，你个隔篱英文班 L 入错房。 我哋个想跟下一家飞机， 飞机 系啦，飞机系飞机， 飞机 啊， 唉系啊， 已 经第三个你冇得讲啦。啊，鸡精你又 OK， 鸡煎咯， 飞机系咪啦？系 搭 飞机，飞 机， 飞 机， 超来骄纵爱上飞机，就嚟够钟要上飞机， 超来骄纵 爱上飞机。 双飞 机，你系唔考？ 你讲咩啊？ 你就 超来骄纵 双飞机得啦，飞机好， 飞机 好啦。第四个啦吓，第四个就系一种动一种嘅我哋嘅运动嚟嘅，运动嘅就系打排球。排球系乜嘢啊？ 排潮啱啊！ 排系同音嘅， 排潮咯， 桥 桥 系啦，客家系排桥， 排 广东话系排球。 咁如果打排球咧？ 搭排桥， 搭排 桥， 人妖搭排桥就系人妖搭排桥。 人妖搭啊，好睇啊！呢套戏老师 非常好睇啊， 笑 嘅 系啊。好啦，跟住我哋去到嘅就系就嚟会同大家讲恭喜发财啊，就系呢个农历新年啦。点讲啊？客家话 问你啊，小张张 问你啊， 问你啊， 好咗集。 快啲啊！狸猫点同我哋讲 农历新年？ 错，农历新年。 吓，农历 呢个隐约记得。 系啊，你仲喺度笑我得农历，农历，落个 luck 咯。农历新年， 新年 系啦，农历新年都老牙讲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系啦，利是挑来啦， 利是挑来。 扯落好，跟住第六个，我最中意食嘅就系叉烧。好，咁啊呢一个叉烧边个答我？ 叉烧， 小张同我，小张师兄啊。 good， 叉烧， 叉烧， 叉烧， 系啦，差唔多啦。 唔系我佩服咯，俾掌声你咯。 唔系你一人一个，唔好嘈啦。 我冇嘈，我 你系鸡精，佢就系叉烧，一人一个冇。你哋每人答啱咗一个。 好嘅，我哋握握手做好朋友。 好，第七个啦，咁就我哋去到咧就系街市篇嘅，我有教过有排骨。 嗯， 系啦，排骨我哋可以搵嚟煲汤，搵嚟蒸啊，系咪啊？ 骨， 诶，好嘢喎，排骨， 骨 骨， 系啦，就如果我哋广东话就排骨，系咁，如果你系客家话就系排骨，系啦，骨。 变啲糖骨挨爆汤、嗯，就俾啲汤骨我嚟煲汤。好啦，去到第八个，我哋去到呢个茶餐厅篇咯噃。当然我哋最中意嘅小强，每一日朝头早翻嚟都会斟一杯 咖啡。 非常好、 嗯、我記到實 間，呢位同學好好，白粥、嗯、 你好似啲人咁咩？ 咁如果係嗰白粥嘅話，我哋就要襯一個就係油炸鬼又點啊？ 你嘅字 大師兄 係啊，大師兄油炸鬼， 油炸鬼 係啦，油 炸鬼， 油炸鬼， 油炸鬼 係啦，油炸鬼， 你啊油炸鬼， 冇呢樣嘢食嘅。油炸鬼 我攞嚟闹下佢啫嘛， 油炸龟啊， 油炸龟， 你无心向我，你做乞衣啦你， 你油炸， 你做乞衣啦， 打败你， 俾少少时间呢两位小朋友冷静下先， 油炸龟， 我使惊你 ，Andy 姐姐翻嚟， 正确点讲话， 油炸龟， 油炸 系啦，拍竹油炸龟， 油炸龟， 好啦，我哋再重复一次好唔好？ 龟啊， 嗯， 龟。系、嗯、啦，攰咯，好攰咯，做嘢好攰咯。 知道。 好啦，第一个狸猫， 狸猫， 狸猫， 狸猫。 系啦，第二系鸡精， 鸡精。 第三飞机， 飞机， 飞机啊， 飞机 啊， 系啦，佢啱飞机。今日佢都帮。 听到未啊？ 好啦，第四 师兄， 派球， 派球 啊，冇个打字啊， 冇。 哦。 打排球， 老师话排球，你加佢打嚟做咩啫？ 头先佢话打嘛， 打 打 得少啊， 偶尔爱打排球啫，系、 okay, 啊，系排球啊。 排球 好啦，第五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第六叉烧， 叉烧。 第七排骨， 排骨， 骨。系啦，排骨。 Good. 第八咖啡， 咖啡。 第九白粥， 白粥。 第十实。油炸鬼， 油炸鬼， 好，翻嚟我哋一个小测验。 油炸鬼 做乜嘢啊？你不如退学啦！你咁差啲成绩， 你不如翻下厕所啦。 哎呀，好烦啊！ 沮丧为形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也许如遗愁，如无人小子轻轻求，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 女同学吕有辉带嚟嘅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好啦，警备客家婆咧，楼梯设计咧都要就笑擦音乐嗬，我下个透支啦吓。 爱人，爱人， 爱人系咩？ 我就系爱人。 哦，警备就系爱人， 爱人。 小强强系爱人啊，好， 咁当 就系当， 简单啫， 当。 综合篇现在小测验，现在开始。第一题， 我帮佢嗌啫，我唔系答问题，我帮佢嗌啫，系啦，唔试得噶， 系啊， 油炸龟， 哎呀， 唔好硬弄啦，我叫你唔好咁啊。 汪亚姐为你针爱人。 卡悔， 卡悔是啱的，非常之正确。啦啦啦啦Shut up， 扣分，扣四分。 我是头先嗰啲啦啦啦，系啲不随耳机发出嚟噶。 你喺度扰乱紧我哋。 唔系，我真系不随耳机啊！ 唔得，我而家系负三分，你再嘈负十分。第二题，秦桂山 我有 飞，系江小张张。 油渣桂 错， 油渣桂是啱嘅。好，我俾五分，因为非常之好。 哎、 第三题。明清时期流传一个民间好强强， 答啊， 五四三二一，闹钟 赢 边有啊？我系叫乜嘢换太子？农历新年换太子。 狸喵， 好，狸喵系啱嘅。 喂，但系佢乱噏，佢先撞错咗。 唔紧要，扣一千分， 爽啊！ 咦，原来佢有避孕。 系啊、哎，我知道啊。咩节日嘅话系同人哋讲恭喜发财啊！ 龙拉仙人， 龙拉仙人系啱嘅，999分。第五题，话人失约就会话放人乜嘢？失约， 我失约。 当小张张， 悔结， 悔结系啱嘅，暂时有七分。下一题，俗语话你都冇鬼用嘅，生个乜嘢？哀人， 叉烧， 叉烧好好啊，888分。系头先你头先嗰题系100分啊？ 唔系、啊，你头先话 999，但系我就而家系888分。佢系负888分， 系、 哦、 啦，因为有扣咗100分啦，已经。 哦 okay、 我一题里面一个叉烧 冇问题，哀、哦、人。 下一题，香港嘅补习社有一个短 促 街战。 计战系啱嘅，就叫做咩咧？计政办啊，有八分。 你一次过答晒，你估另外两题啊？咁巴闭。 唔好理佢，我仲有三题，应用人收都好。 我有， 当当当。 小强强，排骨系啱嘅。 我有 777分。 拍住排骨，拍住到排骨。 仲有咧，仲有咧。 排桥 打。 日本电视青春火 排桥， 排桥， 排 桥，仲有咧。 当排桥， 后来人叫做咩叫靓女啊？拍住系啱嘅，三分全部都系你啊！所以你今日系有11分嘅，但我问咗十。条啊，佢有11分， 冇所谓啊！做人嘅嘢， 做人嘅嘢， 命在做，听在看。 跟住，萧强强今日系有777分，系负啊！ 好嘢！喂，嗱，今日翻嚟呢一个下集嘅故事，记得听《风花雪》，而家12:30。 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政策局架构重组建议，包括新增文化体育旅游局、分拆运输及房屋局、改组食物及卫生局，亦建议新增副司长一职。新建議下，政策局將由目前的13個增至15個，其中9個由政務司司長監督，其餘6個由財政司司長監督。新增的文化體育旅遊局將從民政事務局接掌文化藝術及體育事務，以及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接掌電影創意產業和旅遊事務，將目前由不同政策局分管的文化體育及旅遊事宜統整歸一，加強督促和推動香港文化事業發展。運輸及房屋局將成為2個政策局重組後的房屋局，將處理房屋政策，包括加快興建公營房屋等。另一個分拆出來的是運輸及物流局，負責對外對內的運輸事宜。食物及衛生局將改組成醫務及衛生局，專責醫療及衛生政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預料政府向新一屆立法會提交的立法建議會多於施政報告時提出的40項。立法建議包括取消強積金對沖和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等。林鄭月娥出席新一屆立法會的行政長官答問會時表示，期望同議員充分合作，做出實際成績，爭取市民認同，並承諾定期出席答問會。 佢話已經要求官員回應議員質詢時要簡潔清晰同埋有理有據，制定政策前盡早同議員正式或者非正式交流。馬會表示，鑑於屯門區的疫情非常嚴峻，決定暫時關閉位於屯門市廣場和屯門建榮街的場外投注處。馬會說，至於其他場外投注處將在各日間賽事日暫停開放，而在夜晚賽事日就由中午12點至到晚上6點開放，即使另行通知。政府將推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詳情星期五交代。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說，感謝政府在較早時間公布會為今次受影響的業界提供補助，讓業界有個預算。邵家輝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理解政府指出今次補償額會比第四輪少，現時業界最希望是可以復工多過想要補償，不過他個人對是否收緊措施14日後可以復工並不樂觀。邵家輝說，曾經和不同業界開會，不少都反映希望政府能夠直接幫補租金或者員工薪金支出，可免爭拗。他也希望政府檢討處理表列處所的運作，不要一刀切，當一間處所出現感染個案就要全行停業的情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1点，升502点，成交金额8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2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6，升14.6。美团227.4升19.4，阿里巴巴131.5升5.9，盈富基金24.38升5.2，京东集团302.2升27.2，中海油9.25升6.8，友邦保险81.25升2.65，快手是83.95升3.45，药明生物90.4升2.75，比亚迪股份252.8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15.37，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6，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1点，升529点。港金报16,92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15美元，卖出1,81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小朋友咁精灵聪明，唔怪得知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嘅优异奖啦。 最中意食粥， 系咪食白粥定系有嘢喺入边？ 系咯，有咩材料喺里面？有冇需要先食艇仔？ 燕窝， 唔怪得你咁靓啦。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刘嘉欣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老婆，过嚟试下我啲手势，快啲快啲快啲！哇，趁仲热，快啲快啲！ 你日日煮咁多好嘢俾我食，我就嚟变成一个超级大肥婆噶啦！ 咁咪好咯，我就系所以你乜都唔使做，养肥你，咁你专心做我好老婆，我就专心煮多啲靓餸，等我哋间餐馆咧越做越好。 峰啊，我支持你，只要我哋俾心机做，一定会成功噶。 嗯，有你帮手咧，我好有信心搞呢间餐馆。当我以为我同阿花可以喺波士顿好好咁过新生活嘅时候，我收到封信。 咦，老婆啊？ 系。 嗰面封信我认得系我的名嘅，你帮我睇下讲啲乜嘢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峰哥，政府话要收翻我哋带祖地咧起工厂啊，横掂奶奶走咗咁多年，你又去咗美国十几年咯。乡下又得翻我一个，我想过去美国揾你啊！如果我适应到，不如我留低喺美国照顾你啊，好唔好啊？老婆阿雪， 咦，封信讲咩噶？做乜搣咗佢啊？ 啊冇，记错噶， 记错 吓， 由得佢咯。诶，我入住咗，搞埋啲手尾先吓。 啊。对唔住，我同峰哥经历太多，我实在太爱阿峰啦，我唔可以冇咗佢噶，对唔住啊！308号啊？咦，点解好似揾嚟揾去？唔见有嘅，唔通唔系呢树？小姐， 系 小姐，唔好意思啊。 哦， 啊，你睇嚟系中国人嗬？你晓唔晓中文啊？中文啊？ 系你好啊，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唉，真系好啦，我想揾308号噃。 哦，308号啊嘛，喺呢度啊。吓，太太，你揾边位啊？ 哦。我嚟找阿峰哥的。 峰哥？哦，你是他哪位啊？ 咦，你似乎认识阿峰噃。啊，咁就好了，我是他乡下在台山的老婆啊。诶，我叫阿雪啊。 你是他老婆？ 是啊。阿峰哥有没有提起我噶？ 佢咁啱咧就去咗波士顿，佢而家呢一排就唔喺度，所以佢去咗纽约，要几日之后先至翻。 佢去咗嗰度叫 纽约，系系。 哦，边树嚟噶？佢去嗰树做咩咧？近唔近噶？我去嗰度揾佢都得噃。 佢喺嗰边有啲嘢做，好忙噶，好远噶。 哦，佢有嘢做。 嗯。 峰哥真系本事啊！嗬，嚟咗美国十几年，识咁多朋友，又搞咁多生意，开餐馆，我觉得佢真系好叻啊！咁佢几时翻嚟咧？ 我都唔知佢几时翻，可能要成个礼拜噶，都讲唔定嘅。 哦，咦，听你个口音，你系咪都系台山噶？你会唔会系阿花姐咧？系唔系咧？ 系系系 啊！哦，阿峰哥佢好耐之前咧，时时有提起你啊。佢话好彩喺美国撞到你，得你照顾佢啊，佢啲日子咧就容易啲。多谢你咁照顾我老公吓，阿花姐， 唔好吓，你攞住咁多嘢嘅话，不如你入嚟先讲啊。 哦，好啊，多谢你啊。啲嘢重啊，花姐，我自己拎得啦吓，我自己玩啦吓。哇，间屋真系好靓啊！我以前呢睇电视见到美国嗰啲屋啊，好大好靓，原来系真噶、哦。我可唔可以四围行下睇下？得唔得啊？ 唔系咁好嘅，因为峰哥唔中意人哋搞佢啲嘢噶。 我谂唔怕嘅，阿花姐，我系佢老婆，怕咩噃？ 唔系咧，佢真系唔中意噶。 哦，咁啊，唔紧要咧， 不如你带我去佢间房睇睇得唔得啊？ 佢间房，个房门锁咗，锁咗吓，入唔到去， 又锁咗啊？ 吓， 哦，咁唔紧要啦，我等佢翻嚟先啦。 好，系咧，你谂住喺度住几耐啊？ 住几耐啊？ 我意思系你谂住几时会翻大陆啊？我要唔要帮你订订机票咁话啫嘛？ 我嚟得咁远，揾阿峰哥我。我唔谂住扯啦。以前峰哥挨得咁辛苦，我都冇喺佢身边嘅。而家乡下嗰边都冇人冇物啦。我谂住留低喺度啊。呢度地方大啊，嗬，空气又好啊。我一嚟到就中意美国啦。 但系你又唔识英文，好似唔系好方便、啊。 学咪得咯，花姐唔紧要啦。你咁好人士，你教下我啦。 好好，我教你， 多谢你先、啊。我哋啱啱相识，不过我觉得咧，你好似我亲人咁啊，好似姊妹咁啊。哎呀，我真系我好开心啊！我出路遇贵人啊！我都有带啲家乡嘢嚟啊！你唔好嫌弃啊，俾啲你咧。 咩嚟噶？其实都唔使咁客气啦。 系乡下嗰啲腌菜啊，峰哥佢好中意食噶。我记得好耐之前呢，佢话佢喺美国都食过啲竹油落到啲腌菜好好食。不过佢话佢都系中意食我煮嗰啲。 系咩？ 系啊，花姐，我阵间教过你煲啊。几时落呢啲腌菜好味啲呢？唔系求求其其噶噃，都有啲巧妙噶。 哦，系咩？不过我都唔中意食呢啲嘢嘅。 姐，系我啊，吓阿雪啊，花姐， 你做乜嘢咁夜都唔瞓啊？ 唔好意思啊，我唔惯一个人瞓咁大间房咯。 美国就系咁噶啦，你唔惯好麻烦噶、啊。 哦，咁又唔怕噃、啊。等阿峰哥翻嚟咧，咁佢会同我一间房，我咪唔惊咯。阿花姐啊，今晚不如我同你妈铺啊。 同我妈铺， 系、啊，我好难瞓噶，我好快瞓着噶，我最多我拍埋一边啊吓，唔会整到你啊。今晚都好冻、啊，花姐。 系啊系啊，冻啊今晚。 系啊，花姐啊， 嗯， 我时时谂咧，呢十几年我都冇响阿峰身边啊，唔知佢有冇揾第二个女人咧？嗬， 我都唔知、啊， 有时啊。我又谂阿峰一个人咁辛苦，就算佢有第二个，我都唔会怪佢嘅。花姐啊，你唔好呃我、啊。 冇，我冇呃你，我点会呃你啫？ 对唔住，我乡下婆，我唔识讲嘢吓。 唔系，你放心啦，咁多年嚟，我真系冇见过佢有第二个女人咯。 嗯，花姐啊。 嗯， 不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咩问题啊？ 你自己结婚未啊？你有冇细路哥啊？ 我冇细路 啊。咁多年你遇唔到个合眼缘噶？ 唔系， 我知啦，你贪靓仔。其实峰哥都几靓仔嘅。有女人中意佢都唔奇可，系咧， 系 点解你哋又会一齐住嘅？你有冇试过中意阿峰哥咧？你哋之前系唔系一齐过噶？ 你点会咁问噶？我哋冇嘢噶，我哋冇啊， 花姐啊， 吓 讲真啦，若然你哋真系喺埋一齐，我都唔会嬲噶，因为。你睇我都几十岁，同埋我知道你系好人啊，我信你啊，有你喺度咧，我放心咯。 好嘢噶啦， 我听朝要早起身啊，我有啲攰啦，不如我哋唔好倾啦，好嘛？我哋不如瞓啦，好嘛？ 好啊，花姐啊， 系， 我真系想黐实你，揽住你瞓啊！ 点解啊？我唔系好惯， 我讲下啫，因为我觉得你身上有阵好熟悉嘅味道，所以我就，夜啦，我哋都系瞓啦。 老婆翻嚟啦， 系，你老婆嚟咗啊，你哋慢慢倾下，我出去买啲嘢吓。 唔使。阿雪，好耐冇见。 风啊，阿雪啱啱到，你哋又咁耐冇见，一定好多嘢倾。我谂我都系出去买啲嘢先啦。 好啊。 嗯。 阿峰啊，我好挂住你啊！你俾我望下吓，你又瘦咗，又晒到黑晒啊！系咪做工好辛苦啊？对唔住啊！ 唔好讲呢啲，你冇对我唔住。 有啊，我冇好好照顾过你啊。 其实咧，我想 啊，你啱啱翻嚟咧，你好攰啦，我估。你唔好讲咁多啦，不如你听我讲啦。 我除咗外套先，。 你俾我，我帮你挂。 等，我自己嚟。你都唔知道我啲嘢摆喺边，你使乜啫？ 哦，系，都系嘅。不过你件外套甩咗粒纽噃，你嗰粒纽响边啊？我帮你联翻。 唔使啦，我唔知粒纽几时甩，由得佢搵到搵，搵唔到冇粒纽唔会死啊！得啦，唔使，啊，摆低佢，摆低。 好。你件褛咁靓，你不如睇下粒纽系咪喺个夹度或者喺间房度咁靓，冇咗粒纽好可惜噶。 阿雪，坐低，你听我讲。 哦，我听下。 十几廿年，我哋分开嘅时间仲长过结婚一齐嘅时间。 我知道，最衰就系我哋唔识字啦，又唔识写信啊，嗬？嗰阵又穷，所以我先至咁少揾你嘅，系我唔啱嘅。 唔好咁讲，唔系边个啱边个唔啱，系我唔够主动，我冇主动揾你。 嗯， 关系就会变淡。曾经有人问我，我唔见咗嘅嘢会唔会揾得翻？我话我曾经甩咗粒纽啊，到我揾翻嘅时候，我件衫都唔知去咗边。人同人之间冇话边个唔可以冇咗边个嘅，知唔知啊？一个转身两个世界，一世人流流长。如果揾到个爱你锡你嘅人，咁就系幸福。咁就够噶啦，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 峰哥啊，我真系蠢啊！我唔系好明你讲咩啊。不过咧，我又好似知你意思。你又唔使再讲啦。我惊你攰啊，咁频扑。我嚟咗几日咧，我觉得呢度天气好干咯。成日咳啊，个喉咙又痛咧。我谂我水土不服啊，我唔啱呢度嘅生活噶啦，我唔啱啦。 你想点？我帮你安排好冇？ 我有个姊妹去咗加拿大嗰处啊，我想去探佢咯。 我冇听过你有姊妹加拿大嘅。 哎呀，我有好多嘢嘅，你知得几多啊，峰哥？我明白的，我不懂英文又帮不到你。你送我去机场啦，听日好吗？ 听日？ 我听日是最快的了，你给我留多一晚啊，峰。 我不是这样意思。 得了，是啊，阿花姐说我知道你今天回我，我专门煲了汤给你，青红萝卜煲猪展。 我戒了，我不吃猪肉很久了。 哦，不吃，我们不吃啊。那我带了些茶叶，我冲杯茶你好吗？ 好了。 阿峰，他不要我了，他真的不要我了，怎么办呢？以后一个人我可以去哪里？ 曾经听过一句说话，万人追不如一人爱，